恭读路加福音第十三章。正在那时，来了几个人，把有关加里利亚人的事，即比拉多把他们的血与他们的祭品掺合在一起的事报告给耶稣。他回答说，你们以为这些加里利亚人比其他所有的加里利亚人更有罪才遭此祸害吗？不是的，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都要同样丧法。或如示罗亚塔倒下而压死的那十八个人，你们以为他们比耶路撒冷的其他一切居民罪债更大吗？不是的，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都要同样丧法。他讲了这个比喻说，有一个人曾将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自己的葡萄园内，他来到树上找果子，但没有找到，便对园丁说，你看，我三年来在这棵无花果树上找果子，但没有找到。你砍掉它吧，为什么让它荒废土地？园丁回答说，主人，再容它这一年吧，待我在它周围掘土加上粪，将来若结果子便算了，不然的话你就把它砍了。安息日，耶稣在一会堂里施教。有一女人病魔缠身已十八年了，佝偻着完全不能直立。耶稣见了她，便叫她过来，给她说，女人，你的病已消除了。遂给她按手，她即刻就挺直起来，光荣天主。会堂长因气恼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便给众人说道，有六天应当工作，你们在这些日子里可来治病，但不可在安息日这一天。主回答他说，假善人啊，你们每一个人在安息日有不解下槽上的牛驴牵去饮水的吗？这个女人原是亚巴郎的女儿，她被撒旦缠住已经有十八年了，安息日这一天就不该解开她的束缚吗？当耶稣讲这话时，所有敌对他的人个个惭愧，一切民众因他所行的种种辉煌事迹莫不欢喜。耶稣又说，天主的国相似什么？我要把它比作什么呢？它相似一粒芥子，人取来种在自己的园中，它虽成长起来成了大树，天上的飞鸟都栖息在他的枝头上。他又说，我要把天主的国比作什么呢？他相似酵母，女人取来藏在三斗面中，直到全部发酵。耶稣经过城市乡村随处施教，朝着耶路撒冷走去。有一个人给他说，主，得救的人果然不多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竭力由窄门而入吧，因为将来有许多人，我告诉你们，要想进去而不得入。即至家主起来把门关上，你们在外面站着，开始敲门说，主，请给我们开门吧。他要回答你们说，我不认识你们是哪里的。那 时你们会说，我们曾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曾在我们的街市上施教过。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是哪里的，你们这些作恶的人都离开我去吧。即使你们望见亚伯拉、伊撒格、雅各伯及众先知在天主的国里，你们却被弃在外，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将有从东、从西、从北、从南而来的人在天主的国里坐席。看吧，有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也有最先的将成为最后的。这时刻有几个法利赛人前来给耶稣说，你离开这里走吧，因为黑洛德要杀你。耶稣给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这个狐狸吧，看，我今天明天驱魔治病，第三天就要完毕，但是今天明天以及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不宜死在耶路撒冷之外。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屡次残杀先知，用石头击毙那些奉命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少次愿你聚集你的子女，如母鸡聚集自己的雏鸡在它翅翼下，可是你们偏不愿意。看吧，你们的房屋必给你们撇下，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断不能再看见我，直到你们说因主名而来的当受赞颂的时刻来到。